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九集，聂怀桑虽然很想跟着大家一起去除水祟，但遇见蓝曦臣便想起自家大哥，心中犯怵，不敢贪玩，道： 我不去了，我回去温习。 如此作态，巴望下次蓝曦臣能在他大哥面前多说几句好话。魏无羡与江澄则回房准备。蓝忘机观他二人背影，蹙眉不解： 兄长为何带上他们？ 除祟并不宜玩笑打闹。蓝曦臣道： 江宗主的首徒与独子在云梦素有佳名，不一定只会玩笑打闹。 蓝忘机不置可否，脸上却写满不敢苟同。蓝曦臣又道： 而且你不是愿意让他去吗？ 蓝忘机愕然。蓝曦臣道： 我看你的神色好像有点想让江宗主的大弟子一起去，所以我才答应的。 雅士之前静默如结冰。半晌，蓝忘机才艰难地道： 绝无此事。 他还要辩解，魏无羡与江澄以神速背了剑过来，蓝忘机只得闭口不语。一行人御剑出发，水鬼作祟之地名为彩衣镇，距云深不知处20里有余。彩衣镇水路贯通，不知是小城中交织着密布的河网，还是蜘蛛网般的水路两岸密密贴着民居。白墙灰瓦，河道里挤满了船只，筐筐篓篓及男男女女。花卉蔬果、竹客糕点、豆茶丝棉，沿河买卖。姑苏地处江南，入耳之声皆是绵软绵软的。两艘船迎面撞到了一起，翻了几坛子糯米酒，连两个船家理论起来都仿佛英英历历。云梦多湖却少有这种水乡小镇，魏无羡看得稀奇，便掏钱买了两坛子糯米酒，递了一坛给江澄道： 姑苏人说话嗲嗲的，这哪是在吵架呀，看看云梦人怎么吵架的，能把他们吓死。 蓝湛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我不是小气不给你买，而是你们家的人不是不能喝酒的吗？ 不多做停留，乘了十几条细瘦的小船朝水祟聚集之地划去。 渐渐的，两岸民居越来越少，河道也静谧起来。 魏无羡与江澄各站着一条船，边比谁划得快，边听此地水祟相关事宜。这条河道通往前方的一片大湖泊，名叫碧灵湖。数十年来，彩衣镇从未有水鬼作祟，但近几个月却频频有人在这条河道和碧灵湖落水，货船也莫名沉水。前几日蓝曦臣在此布阵撒网，本以为能捉住一两只，谁料想一连捉了十几只水鬼。将尸体面目洗净，带往附近镇上询问，竟有好些尸体没人认领，当地无人认识。昨日再次布阵，居然又捉住不少。魏无羡道： 要说是在别的地方淹死，顺水漂到这里来的也不大像。 水祟这东西认域，通常只认定一片水域，便是他们淹死的地方，很少离开的。 蓝曦臣点头：不错，所以我感觉此事非同小可，便让忘机一同前来，以备不测。 魏无羡道：泽无君，水鬼都聪明得很，这样划船慢慢找，万一他们一直躲在水底不出来，岂不是要一直找下去？ 找不到怎么办？ 蓝忘机道：找到为止，职责所在。 魏无羡道：就用网抓？ 蓝曦臣道：不错， 难道云梦江氏有别的方法吗？魏无羡笑而不答。云梦江氏当然也是用网，但魏无羡仗着水性好，从来都是跳河里直接把水鬼拖上来的。这法子太危险，肯定不能当着蓝家人的面用，传到蓝启仁耳朵里，少不得又要被教训一通。魏无羡转移话题道， 如果有什么东西像鱼饵一样能吸引水鬼自己出来就好了，或者能指出它的方位，就像罗盘那样。 江澄道，低头看水，专心找你的，又来异想天开。魏无羡道， 修仙遇见曾经也是异想天开啊。 他一低头，刚好能看见蓝忘机所乘那艘船的船底，心念一动，叫道，蓝湛，看我。蓝忘机正凝神戒备，闻言不由自主地看向魏无羡，却见魏无羡手中竹篙一划，哗啦啦的一篙子水花飞溅而来。蓝忘机足底一点，轻轻跃上了另一条船，避开了这一泼水花。恼魏无羡果然是来玩笑打闹的，说道，无聊。魏无羡却在蓝忘机原先所立的那条船的船舷上踢了一脚，竹篙一挑，将船只翻了个面，只露出船底，而船底的木板上竟牢牢扒着三只面目浮肿、皮肤死白的水鬼。离得近的门生立即将这三只制住了。蓝曦臣笑道，魏公子，你怎知他们在船底的？魏无羡敲敲船舷，简单，吃水不对，船上刚才只站了他一个人，吃水却比两个人的船还重，肯定有东西扒在船底。蓝曦臣赞道，果然经验老道。魏无羡竹篙轻轻一拨水，小船飞驶，滑道与蓝忘机并列，两船相邻。魏无羡道， 蓝湛，刚才我不是故意泼你水的，水鬼可精了，要是我说出来了，他们听见就跑了。 喂，理我呀，看看我嘛，蓝二公子。 蓝忘机纡尊降贵，理了魏无羡，看他一眼道，你为何要跟来？魏无羡诚挚的道， 我来给你赔礼道歉，昨晚是我不对，我错了。 蓝忘机印堂隐隐发黑，估计是还没忘记之前魏无羡是怎么给他赔礼道歉的。魏无羡明知故问道，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别怕，今天我真是来帮忙的。 江澄看不下去了，道，要帮忙就别废话，给我过来。一名门生喊道，网动了。果然网绳一阵急剧的抖动，魏无羡精神一振，来了来了。黑色丝绸般浓密的长发在数十条小船边齐齐翻涌，一双双惨白的手掌扒上了船舷。蓝忘机反手拔剑，臂沉出鞘，削断了船舷左侧的十几只手腕，只留下手指深深抠入木中的手掌。正要去斩右侧的，一道红光闪过，魏无羡已收剑回鞘。水中异动止息，网绳重新平静下来。方才魏无羡那一剑出得极快，但蓝忘机已看出他所背的必是上品灵剑，肃然问道，此剑何名？魏无羡道，随便。蓝忘机看他，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没听清，又说了一遍，随便。蓝忘机凝眉拒绝，此剑有灵，随意称呼视为不敬。魏无羡哎了一声道， 脑筋转个弯嘛，我不是说叫你随便叫，而是我这把剑的名字就叫随便。喏，你看。 说着递过去，让蓝忘机看清这把剑上的文字。剑鞘纹路之中刻着两枚古字，果真是随便二字。蓝忘机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魏无羡体贴的道，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，你肯定想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每个人都问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。 其实吧，没有什么特殊含义，只不过江叔叔给我赐剑的时候问我想叫什么，我当时想了20多个名字，没一个满意，心说让江叔叔给我取个吧，就答随便。谁知道剑铸好了出炉了，上面就是这两个字。江叔叔说，既然如此，那这剑就叫随便吧。 其实这名字也不错，对吧？ 终于蓝忘机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，荒唐。魏无羡把剑扛在肩上道， 你这人太没意思了，这名字多好玩啊，套你这样的小正经，一套一个准儿。 这时碧绿的湖水中，一条长长的黑影绕着小船一闪而过。江城斩完了他那边的水碎之后，仍在留神有没有遗漏。一见那条黑影，立刻喊道：“又来了！”几名门生撑高而滑，用网去追逐那水中的黑影。另一边又叫起来：“这里也有！”那边水中也是一条黑影一翻而过，数只细舟拖着网飞驶而去，却什么也没网住。魏无羡道：“ 怪了，这影子的形状不像人形，而且忽长忽短，忽大忽小。蓝湛，你的船边。” 蓝忘机背上的碧尘应声出鞘，刺入水中。片刻之后，又锐啸着从河中飞出，带起一道水红，却什么也没刺中。蓝忘机握剑在手，神色凝肃，正要开口，一旁的另一名门生也飞出长剑，朝河水中一条倏地游过的黑影刺去。可他这一剑入水之后，却再也没有出来，催动剑诀，再三回照，也没有任何东西从水里被照出。他那把剑竟像是被湖水吞没了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名门生瞧着是个与魏无羡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，失了佩剑，脸越来越白。一旁有年长的门生道：“苏舍，目前都没查清水里是什么东西，你为何擅自催剑入水？”苏舍像是有些发慌，神色却还算镇定：“ 我见二公子也催剑入水。” 他没说完，便明白过来这句话有多不知深浅。无论是蓝忘机还是碧尘剑，都不是旁人能比的。蓝忘机可以在不明敌物之时照剑入水无事，其他人却不一定。苏舍苍白的脸色里又透出羞耻的红，仿佛受到了什么侮辱，瞅了蓝忘机一眼。蓝忘机却没看他，凝神望水。须臾，碧尘再次出鞘，这次剑身并没插入水中，而是剑尖一挑，将一片窜过的黑影从水底挑出，湿淋淋黑漆漆的一团扑通一声摔在船板上。魏无羡点脚一看，竟然是一件衣服。魏无羡笑得险些一头栽进河里道：“ 蓝湛，你好厉害，我第一次看到捉水鬼把水鬼衣服扯上来的。” 蓝忘机只是查看碧尘的剑尖有何异样，似乎已打定主意不与他交谈。江城道：“ 你闭嘴吧，刚才水底游过来的确实没有水鬼，只有一件衣服。” 魏无羡当然也看清了，他只是不逗蓝忘机两句，浑身不舒服，说道：“ 刚才溜来溜去的就是这件衣服，怪不得网抓不住，剑刺不中，形状变来变去，可一件衣服总不能吞掉一把仙剑，这水里肯定还有别的东西。” 此时船只已飘至碧灵湖的中心，湖水颜色极深，墨绿墨绿。忽然蓝忘机微微抬头道：“ 现在立刻回去。” 蓝曦臣道：“ 为何？” 蓝忘机道：“水中之物是故意把船引到碧灵湖中心来的。”话音刚落，所有人感觉船身猛地一沉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